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我们的新年狗年的第一期直播节目。词霸练成绩等着各位，来欢迎出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好，给大家拜年啦。 给大家继续拜年啊，傅妈是新年新气象啊，同学们是不是也是新年新气象？应该是等待我们的新年直播课迫不及待了吧。 迫不及待了。其实在这个寒假期间啊，我们经常听金金老师为大家总结的啊历年的这个节目，听的也是非常舒服。 希望大家在过年期间呢，就不要学习了。开玩笑的，还要继续的学习。因为英语学习呢，它是一个日渐巩固的过程。如果说你说我哪天偷偷懒没问题，你说我哪一周偷偷懒倒也可以，但是你说要是一两周不练英语，可能你的水平 那直线下降了。 哎，有一点点的下降啊。 我看您在寒假期间把之前的很多节目都做了一个打包， 打包和汇总和整理啊。这不强迫症吗？ 哎呦，这得花多少功夫啊！ 主要是要为同学们啊，打造一个比较自助的。比较舒心的啊，一个学习环境。 行，今年也可以管您叫妈妈了，唐妈妈。 新年我们新气象哈，我们的词霸练成绩呢，今年啊带给大家一个重头，就是说要用一年的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跟着我们这一期系列节目呢，大家呀一起来细细的品味一下单词，我们来找一些记单词的诀窍，一些窍门，一些技巧。 没错，没错。大家总觉得呢背单词很难啊，我们说给大家一些技巧，一些小窍门，归归位，找到一些相同的特质，可能比较简单。 年前我们的 intro 啊，一个简单的序言课堂呢，已经让大家初步的了解了一下英文的构词法当中呢，词的前缀、后缀、词根啊，是非常重要的三部分。 没错。 而且我们也在傅妈的有趣的讲解之下呢，稍微了解到了一些这个词的前缀啊，它可能给词附加一些意思。 对 啊，词的后缀呢，当然很更多的是带来一些词性的改变。 对， 还有就是词根了，这个 root 就是词的什么呀？核心意思。 没错，它的这个根本啊。所以呢，我们在记词的时候，哎，把它们拆解一下，化繁为简，就比较的舒服了。 对，咱们今年啊，就要从今天这一节课开始，新同学记得每周二都是傅妈的专属课堂。 荣幸，荣幸。 我们在这里一起讲单词、记单词。咱们今年就学词根、词缀记单词的方法。 对，那说到这些前缀、后缀和词根呢，大家想想哪一部分是最重的，或者说它最复杂呢？ 是不是 词根喽？ 词根。 对，因为这个词根啊，它决定着单词的含义啊，由它会派生出很多词儿，所以呢，它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哎， 不过呢，它呀受制于前缀和后缀的这个影响， 所以这词根和前后缀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说得真好，那我们不妨呢，可以先从单词的这个前缀入手，再从后缀入手，哎，先把它前后啊这些包袱都甩掉， 没问题。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词根好好的学一学。 好。 很多同学说啊，这背单词啊是人生一件最头疼的事儿哈。 嗯， 那您看现在这课呢都已经开始了，您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学起来呢？ 那可不， 哎，大家甭管什么英语水平，记单词上咱们就假设大家都是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 一个水平线。 嗯， 那今儿咱们都从最简单的 A 字母打头的前缀开始学起。 嗯， 您看看一年下来谁坚持了啊？谁这词儿啊蹭蹭蹭的词汇量往上增。 对，都说啊，这个滴水穿石，积沙成塔。咱们就从最简单的入手，您只要跟着咱们啊，把这一年的学完，哎呦，您发现这单词不知不觉，好多难词您全都学会了。 开始这几分钟给大家说了哈，这个背词的这个重要性啊，背词的方法，我们即将会有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正题了。这三大部分前后缀呢，咱们呀从前缀开始说。 好， 啊，前缀。以前呢咱们也给大家介绍过了，这个词语的前缀呢有很多很多，但是它们有个特点，比较的短小。 对，没错， 有时候一个小字母， 有 时候两个小字母，最多不超过三个小字母。 哎，您说的这还真是这样的，最多哈就是三个字母，它们呢放在了词根的前面，我们给它形象的说就叫做前缀。 一个什么缀呀？一个点缀。 对， 哎，小小的一个点缀。 不过呢您可别小看它啊，之所以把它放在词根的前面，那叫打头炮嘛。所以它决定着这个单词的某些方向性。 方向性。 哎，什么叫方向性呢？好啊坏啊，前啊后啊，左啊右啊，哎，就类似这种。 肯啊否啊， yes or no 啊。 对，没错没错。 是不是，哎，有一些什么啊，正面的呀，负面的呀。给它分分性质。 对，没错没错。 你看是不是这前后缀，前缀有就这个特点啊。我们这个课呢大家呀必须得拿着笔来听。笔和笔记本。精华哎都在讲解当中。 对，另外呢大家拿笔记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给您画哦，这词当中谁是词根，谁是前缀，谁是后缀。我相信呢用笔画一画，其实也代表的是您的一个思考的过程。 哎，新年的这个词根词缀的笔记本准备好了。您比如说我们要讲第一个前缀啊，它的写法很简单，就是一个英文字母 A。 对，它就一个字母，对吗？我现在大家可能经常会见到哈，在一个你很熟悉的单词的前面又放了一个小字母 A。 对，一个你熟悉的单词前面放了一个小字母 A， 您看看哈。比如说您说说这个 A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它代不代表着自己哎得带点什么意思？ 对，其实呢这个小 A 啊放在前面就告诉您呢它处于的是某一种静止的或者是延续的状态。 哎呦，好像物理课。 对对对， 一个物体处于什么静止的或者是 持续延续的， 持续延续的匀速运动。 对，咱们举个例子吧啊，你比如说这个水啊已经结冰了，它就是冰了。它是不是静止了？ 静止了。 有的是哎呦它正处于结冰的状态呢。哎，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小前缀代表的就是处于某种什么样的状态。 哎呦，这细思极恐啊，你会觉得英文这门语言怎么 啊 我用一个小 A 就能代表一个事物的 状态。 状态， 对，完了这状态可能一会儿是发展的，一会儿是已经结束的。 所以你会又感觉到哎呀这个语言需要你用一种理解力去。一种理解力去感受它。 对对没错，得感觉它。 也得感觉它。 嗯 你看这个。小小的 A 加在字母之前或者加在单词之前通常读成什么什么。 对， 所以它表示某种状态啊。知道了啊，它是一个状态。这个意思不会变吧？ 经常其实它是不会变的。就这样了。 处于某种状态。 对， 富妈现在处于什么状态？ 清醒的状态。 清醒状态。 醒着的状态 啊，处于开心的状态。 对，或者处于睡着了的状态。 处于单身的状态。 对啊。活着的状态。活着的。 哦，不错，活着的状态。 活着的，对对对。 活着的状态。你看各种状态在一个物体身上它都能描述吧。 对。 好，我们就来开始给它加词根了啊。 行，加词根。 第一个咱们给它加上一个头。 好。 head。 head。 A 加上 head， 咱们读成 ahead。 ahead。 ahead。 那您啊就得听今天老师的话了。拿一笔咱们就开始画了。咱们说吧，在这个词当中的 head， 它其实是一个词根。对，大家都知道，咱们也背过这个词儿呢。它本身哈，做单词讲的时候是脑袋， 就是前面这样的意思。 头部。 对。所以它呢作为词根的时候也是相同的含义，前面呀、脑袋呀、头部啊这样的意思。 这一词啊咱们大家都还能认识。 嗯， 算是简单的。 对，没错。 好， head, 头，前端，前部，首当其冲。 然后前面加了一个对，那就变成 ahead。 那么 ahead 前端，您刚才说了是在什么状态？ 对，是处于这个状态。那大家看这个词当中是处于什么状态啊？ 处于头部的状态。 那头在哪儿啊？ 前面呢？ 对呀，那不就一直在前面待着吗？ 哦，所以这个单词 ahead 它就是在前面的。 说的太好了，就这意思， 在前面的。 嗯， 大家觉得这词儿熟悉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其实口语里面有，比如说 keep ahead， keep 表示是保持， keep ahead 就一直保持在前面。哎，这不就是一直前行吗？ 好，哎呦，真好，一直在前面不落后啊。有意思。我们来看这个单词哈，那怎么用呢？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句。 好， 你比如说，哎呀，您看这新的一年开始了啊，我们往后啊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呀。英文中啊咱们就可以说成 We have got a lot of hard work ahead。 We've got a lot of hard work， 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好多好多工作，对不对？那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Ahead 就是在我们的前方 啊，在前面的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没错。那字面意思呢是在前面有好多工作，那不就是咱接下来还得好多事儿要干吗？哎， 所以说，富妈，您看这词儿是不是一个形容词啊？ 对，没错，没错。 Ahead。那它修放在 work 后面，是不是做一个后置的 小定语？ 哎，定语是修饰工作，什么工作啊 ？Ahead， 前面的工作。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看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叫 keep ahead， 哎，它作为一个表意形容词是吧？ 哎， 表结构的。那刚才咱们又说的这个呢？哎，我们做什么工作呀？做的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所以它很形象啊啊，在处于您的脑袋的前面，就是即将要开始做的事情。 对了，好，同学们，刚才咱们举的这例句呢，需要大家听力写下来。要想找到正确答案呢，咱们在课后晚间的公众号英语 PK 台的推送当中呢，会给你写出中英文。 对， 课堂上好好练听力啊，这些都是简单句。 然后我们的 JK Wood 说了哈，说这个刚才不是说的是咱接下来后面好多工作吗？为什么不是 ahead 呢？ 不是什么 ahead 啊？他自己编了一个词。 ahead 就是前面的、接下来的、未来在前方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中英文在翻译的时候的一个差异啊。我们中文说的是哟，咱们后面还有好多工作要去做呢。所谓的这个后面，它其实就是说的是我们生活的往前面那个感觉。 英文释义呢是 further forward in space or time， 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前面，在前面这个意思。 对，没错，没错。 我们要深入理解一个单词，相信啊，你听了我们这课以后，你会对它理解更多一层。 对，他是觉得中英文这个双语转换的时候，好像变一变。 不，你不能想当然的去以为什么叫在前头。 对， 人家都说了 ，further forward in space or time。 时空的 前方、前端。好。加上 head，ahead 是在前面的。 对，那刚才给您补充这个小的短语啊，叫做 keep ahead。 哎 ，keep ahead。 就一直我们要领先，要保持这个前行。 好，我们再来加词啊。一个小再加上一个 live 活。或者是 live 也行。 对， 读音。 那大家来看哈，这个 live 呢，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表示活。为什么哈？我们讲一讲。其实这个 live 呀、这个单词当中也包括了一个词根。这个词根呢，就是 live。live 呢，表示的就是生命的意思。 live 后面那个 e 不算吗？ 咱们以前讲过呀，这个 e 其实就是动词的一个小后缀嘛。 哦，所以 live 是表示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生命嘛。 哦，有生命的。 对，好，我们已经记住了啊 ，live 表示是生命，对吧？前面有个刚才刚说完呢，意思就是处于什么状态。 哦，处于活着的状态。 哎，处于活着的，那这说白了不就是活着吗？ 活的， 有生命的， 活的， 或者说在世的， 活的 啊，对，都是活的，对， 就是活物， 对对对， 活的。 就有一次，我记得一同学，就是我们去某这个学校哈、去做这个 讲课，然后你同学说，哎呦，我终于见到活的傅妈了，活的。 哎，活的，就这个意思。 嗯嗯。 好，活的。我们来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问说，哎，您的双亲还健在吗？ 嗯， 对不对？比如说您的母亲还健在吗？ 嗯。那首先说您的母亲怎么怎么样，应该是 is your mother 怎么怎么样了。 Okay. Is your mother still alive? Still 这个词就是依旧啊，目前呢、啊。那你看后面是 is your mother still alive? 它和前面的 is 挂在一起肯定是一个主系表结构的形容词。 Be alive. 好多朋友们呢会把这个词读 alive。记住啊，一旦它用作形容词的时候只能读成 alive、嗯嗯、 对了，你比如说 We don't know whether he is alive or dead。 哎呀，我们也不太知道他是死还是活呀。 Alive or dead， 一对反义词， 活的或死亡的。 对， alive and dead、 嗯嗯、对， 这个词儿你也会记了， 是 前面加上一个小鹅，表示 live 活的一个持续的状态。 所以呢，大家再去记词的时候，您千万别傻记，您一定要去分析它，和它这些字母、这些单词里的成分进行交流。 嗯， 交流。你看，我看的那鹅，哦，什么什么状态 ？live， 生命。 对。 哦，处于生命的，活的。 你看大家现在再看到这两个单词的时候， 嗯， 你就不再是什么呀，觉得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纯字母的排序了。 对， 你会觉得诶，你的大脑对这个单词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 嗯嗯，诶，化学反应这词好， 就是一种化学反应、 对对对， 你产生了一种新的化学反应。 对对对， 诶，你说咱要是从一开始背单词就按这个方法去、知道单词是怎么来的 啊、 那岂不是能事半功倍吗？ 就多好玩啊，是不是？ 嗯，对哈、来，同学们，每个例句希望大家能够写在聊天室当中，因为呀、这例句都是为你们多深打造的。 刚才晶晶老师说的这个反义词挺好的，活着或 死亡的 alive or dead。 好，这还算简单的，我们再来看一个。A 加上 side， side。 哦，这次我会读叫 aside。 aside。 咱们 先说 side， 是不是个词根？ 对。想跟大家说的是呢 ,side, 啊，这个其实是个单词。刚才和大家都说了啊，一般情况下呢呃的后面呢我们放一个单词，对吧？这 side 呀、我们都知道它表示的是旁边的意思。实际上呢在这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词根叫 side,side。 S-I-D、 通常的 S-I-D 表示的是坐着这样的含义。 坐着。 对，那朋友们您想想，他坐哪儿，是不是得坐一边上了，靠着。 哦， 对吧？所以说 S-I-D 呢，它既可以表示坐着，那么也可以表示的是处于一个边上的这个位置， 一个边上的旁边的状态。 对，所以前面有个呃，那就是状态了，处于坐着的，处于坐在某一个位置，那不就在什么什么边上吗？ 靠边坐， 靠边坐， 靠边站。 对对对，就 keep aside。 aside、就是旁边， 嗯， 特别边上。呵 呵，对， 旁边，旁侧。 旁侧，嗯。 好 ，side 是一个词根，旁边 ，a 什么什么状态之下 ，aside 组合起来意思就是在旁边。 对，比如说把这个东西放一边去，是吧 ？Put aside、 你比如说，他把我拉到一边。他把我拉到一边呢，给我出主意。哎呀，这太生活了，对不 对？ 拉到一边怎么说呀？咱们英文中说 ，He took me aside。 哎呦，这词儿太好了 ，took 啊，就是 take， 就拿走，对不对哈？ 哎， 拿哪儿去啊？ 拿旁边去啊？ 拿旁边去，那不就把我弄一边去吗 ？He took me aside and give me some advice。 And give me some advice 啊，再给我一些小的建议。 哎，给我建议， 出主意。 Take somebody aside， 把某人悄悄的、拉到一边来、说点悄悄话。 对对对，其实大家有时经常会想，哎，来来，过过，我跟你说点事儿。 对，就是拉过来的意思。 对对对 ，Take somebody aside， 哎， 这也就会了。生活中的一些表达其实都是用这么小的词语来说的。 对，哎，所以您说这英文是不是挺可爱的？对吧？ 可爱，可爱，点赞啊，比心 啊，对，比心 都要有哈，比心。 我们还得手得怎么样那样一下是吧？ 对，手指合起来一下， 手指合起来扭一下啊。 会了吧？这个会了啊，在旁边。对对对，他沙星说了 ，put aside， 放旁边， 放边上不用了。 哎，太对了哈。 对对对， 再来加。

我加一个呃，我就使劲盯着， 我狠狠的看， 狠狠看，对，就这个感觉。 我要看尽一生。 那边三生三世。 要有这个强度。 对，有这个霸气。 强度要这种深刻。 好吧，对， 有飞蛾扑火的深刻， 釜底抽薪的勇气， 对，加强， 加强。 因为刚才那个睡觉，对不对？ 嗯嗯嗯 ，asleep 本来是 sleep 嘛，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 使劲 狠狠的睡， 对，狠狠的睡， 睡得可熟了， 对对对，没错，嗯。然后 ahead 就是使劲的在前面待着，是吧？所以你看啊，就是它不管怎样呢，它其实是有一种相通性的， 有相通哈， 嗯。 所以你说这个哈，这个前缀，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也可以结合起来想，是不是？ 对， 要么是处于某种状态下，要么是处于加强。 对， 我们来举个例词。 嗯， 这个单词 ，board， 嗯 ，b o a r d。一般来讲，这个 board 的意思是平板， 对， 甲板什么的。 啊，不过它在那个商业的这个英语当中呢，表示董事会啊这样的意思，对吧？但我们现在这儿呢，看的是它最简单或者说最原始的一个含义， 嗯， 就是甲板。 甲板。 甲板。 咱们用刚才那个在什么状态下也可以理解这个单词。如果我说 aboard、 嗯、aboard aboard 就是在甲板上 啊。但我也可以这么理解，金老师，就我站在那我都不动，我都不走，你怎么推我都不走， 我站定了， 我站定了，对， 我住这儿了， 这坑我就站了，对吧？ 我住这儿 啊，你住这儿，我把你挖走， 这是我的地儿，我站那不动，我站在板上不动。 对，所以你看甲板呢，通常我们都知道车上有甲板板子嘛，对吧？ 嗯， 船上有甲板，飞机上好像也有那种东西。 跟大家说吧， 嗯， 这词儿啊，可以表示一切你在那个交通工具上 上的状态， 一切都可以。你比如说，在船上， 船上， 在飞机上， 嗯， 在公共汽车上，在火车上， 嗯， 啊，当然也就这几个哈，交通工具，只要你能站定的地方， 嗯， 都是它， 都是 叫 aboard， aboard， on or onto a ship。Plan, a plane, bus or train. 在船呀、飞机、公共汽车、火车上，哎，那个状态都可以用 aboard。 比如说， 嗯， 我们上船了。 We went aboard. 哎 ，we went aboard， 或者是 we go aboard， 对， 表示我们上船了。 嗯，当然不见得哈，说这个只能用在船。比如您在这个公交车上呢，您也可以用 we went aboard。 那他登机了。 嗯嗯嗯 ，He was already aboard the plane。你看看，登机的登就是 aboard aboard。 哎 ，be aboard 啊， 对， 一定是 be aboard。 那请问登机牌怎么说呢 ？Boarding pass。 对，或者叫做 boarding card 也行。 Boarding card。 嗯嗯， 你看，都是登的意思。 对，就登， 对不对？ 对。 你看，还有一句话，我们都说组织欢迎你。 嗯， 组织。Welcome aboard， 对， 就是欢迎来到你的新加盟的组织。 对，那个就是我们 欢迎上船。 对，还有你比如说我们的做节目的时候说 Welcome aboard， 就是 Welcome aboard， 对，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嘛。 哎，欢迎登船。 对对对， 这是一个意思。 能不能把这个飞机坠毁这个例句给大家去讲一讲？ 啊，就是说飞机坠毁哈。 嗯 ，The plane crashed, killing all 157 passengers aboard。 嗯，那这个 aboard 它是一个后续定语了，来修饰前面的 passengers。啊，为什么讲这个句子呢？它是当年我们的四级阅读当中的一个题。 哦， 这是一个飞机在飞巴西的时候，在那个 Comoros Airline 的那个岛的那个掉下来了，就这么一句话。 哦，您看看， 对 ，passengers aboard 哪儿的乘客呀？ 嗯， 机上的乘客。 哎，都机上登机的乘客。 所以以后你说，哎，我们老师什么叫船上的、机上的、车上的？ 嗯嗯， 就用 aboard。就行了。 对，那咱们复习一下哈。第一个呢是上乐船就已经上了 ，We went aboard. We went aboard. 第二个大家记住啊，说登机谁登机？怎么说 ？He was already aboard the plane. 对了，一定是 somebody is already aboard， 然后加那个交通工具。 对， 嗯， 然后一个很熟悉的短语叫 welcome aboard， 组织欢迎你。 Welcome, 对，没错。 好，这个好理解哈。 好理解。 这个呢，既可以表示为在什么上，也可以表示为加强。 是，没错。 加强在甲板上。 嗯嗯嗯。 好，再来加一个词。 嗯。 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 aspect， 对不对？ 对。当然这个词 叫 aspect。 aspect。 aspect。嗯。那这个词啊，大家一定好好记了，它是我们的六级的阅读 B 必考的一个单词。 因为这个词呢，它你先看啊，它有一个然后它有一个 spect。 对， 好，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 spect 是什么意思。 对，那讲之前我们想一下，有一个词叫 respect， 还记不记得？ 尊敬， 对吧？所以这个 spect 这个词根呢、啊，表示就是看的意思。 哦，就是 spe。 对，CT CT 对，五字母词根啊，它表示看。还有大家记不记得一个单词叫怀疑，怎么说来的？ suspect 对， suspect。 SOS 呢等于 SOB， 就是底下，你看我在底下猫着你看，就是我时刻怀疑着你、 oh, 对不对啊？ 悄悄的看着， 就是不放心你嘛，我悄悄看你。对， 暗中观察， 暗中观察。对，那朋友们回到这个单词啊，叫做 aspect， 那它呢是一个名词，所以一般呢这个就这个重音呢、啊、放在低音节上。那这个 aspect 那个就表示的是强调了，对吧？你看看，就是我使劲儿的加强嘛，这样看、嗯、看哪儿啊？使劲的看某一个 地方， 地方，那就是某一个方向，某一个方面， 仔细的看东西， 对 的外面， 对对，就眼睛也不眨，脑袋也不摇，一直盯着那个地方，使劲的看。 哎呀、那这个词就是什么意思啊？它比较抽象了，它叫方面、 对， 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还比如我们要观察这个世界，要批判性的观察，从各个方面去观察。 哦、我们都说，哎呀，过去没有了解到他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啊！ 我的天哪， 这种 对对对， 方面啊，哎呀，这本书涵盖了这个话题的方方面面 啊！哎呦，原来静静老师还有另外的与众不同的方面。 多着呢， 啊， 那就是 aspects 了 ，aspects 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例句说，哇，这是他过去没有了解到的， 哎呦， 他性格的另一个方面。 那我首先肯定说的是，这是另一个方面，然后哪一个方面呢？是他性格当中还没有被发现的一方面，对不对 ？This was one aspect。 好吧，这是某一个方面了。 Of her character。 哦，这是他性格当中的某一个方面。 He hadn't seen before. 哎呀，这方面啊是他曾经没有了解的。 对， 嗯 ，This was one aspect of her character he hadn't seen before. 啊，你看这男的曾经没有发现他性格当中这女的还有这一方面的特质啊。 好的方面。 哦，哎，有的就是啊，这一结了婚了，发现哟，怎么像变成母老虎了？太可怕了。 对啊，这种只有傅老师自己才知道， 人生悲剧开始了。 对，就傅老师这种围城中的人才知道。 请问这个句子是单独给我写的吗？ 谁知道啊？缘分啊。 那就光明正大的把 he 改成 fu 嘛。 对，就这意思，就是说 aspect 就是这个意思、方面。 那朋友们，我们再感受一下这个方面是不是就是我关注到的这某一个点，我使劲的看，使劲关注的某一个方面呢？ 哎，它这个方面其实就是某个点， 某个点， 这个点就是你的目光聚焦的那个地方。 嗯， 你就使劲看，使劲看，看到那个点，那就是一个方面。 你说我跟您这合作这么多年了哈，一直觉得您特别的 diligent， 就没发现有其他的方面。也挺可怕的。 你这意思就是说我是只能干点粗活呗。 就不腹黑啊，我就是不是特别的 scheming。 我们就只能做点整理工作，干点粗活。 哎呦，别这么说啊。 比较单纯哈、 单纯。 就一个 aspect。就这个意思哈、反复看一直看，使劲看看看， 看 到一个方向，那就是一个点。 对， 你看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另外一个点。所以我们的头脑很少能看到事情的全部方面。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四六级写作的时候，尤其是在写分析性的文章啊，这个第二层，你说我们可以从另外的一个方面去观察这个现象。We could observe this phenomenon from another aspect。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过渡句了。 好，说到这里，谢谢聊天室当中一位同学给我们送出了今年的第一个净化桶 啊！刚才我说那个是什么东西？ 非常感谢，很壮观，哎呀， 特别好看， 这个增加了我们节目的节日气氛。 对对对，谢谢。 虽然我们的话筒确实也是金色的啊， 俩呢。 好，谢谢，继续往下看啊，咱们来看这样一个词 ，avoid， 知道什么意思吗 ？avoid。 先说这个 void， V-O-I-D， 不熟 啊，别着急啊 ，void 呢，它就表示的是空旷、空无这样的含义。 空无？ 对，虚无、空无、空旷就 叫 void。 对，没错。 哦、 其实它本是一个单词 voidness， 对吧？就是我们说的空虚嘛。 void。 好像没见过其他地儿有这个词儿，也就是 avoid 有这词儿。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就先应记一下。 好，那咱们就假装啊，我们这个词知道的比较空的意思，前面的 a 是加强吧？ 也可以这么理解。你看那个 voice， 是什么呀？ 声音吗？ 对呀。 啊， 有没有一点那个空的感觉？ 啊，也可以啊。 voice， 喊一声回音大， 对， 空旷， 空旷的。 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对对对对对，没错。 大音精华， 大道至简的还是吧？ 对，是不是？叫什么？对，就是这样的。 对，所以呢，这个 void 哈，大家注意啊，其实有很多的词根都可以表示的是空的意思，比如说有 void， 有 voc，voc 对吗？ 对，就是 voice 嘛， 你刚才说的那个。 对 对，就是空， 就是空。他同学们说了，那你这个加强跟空，那怎么能成为避免的意思呢？你仔细想，你仔细想， 我一定要让它空，一定要让它不存在，一定要让它不能够来到这里。那不就变成了， 一定要 避免它， 跟我无关。 对对对， 一定要跟我无关， 对， 是它空空一片， 空空一片， 啥也没有。 哎，对对对， 这是避免了， 对， 推开了， 我不会卷入的， 撤销了， 对对对， 没了。 然后再继续再说五个，再说五个， 这个意思 ，over 了 ，over 了， 就是使它空了，空无了，使它为零了。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小的词根呢，它不仅仅有加强，我们要综合起来，还是让它表示一种处于什么状态？ 使空的状态，使没有的状态，就是 avoid。老板给你派摊活儿，avoid 拒绝了， 拒绝了， 结果呢？没有， 工资没了。 没有了，这就是避免嘛。 对对对， 对吧？别人给你一个什么责任？你推开了，avoid 拒绝了，避免了。 在很多的这个商业的行为当中，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要避免责任。 啊？ 对， 这才正确三观是要教人承担责任的。 对，是的，但是就是在一些企业当中，一些大型企业，因为它各个部门之间其实它是一种抗衡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需要有这种推卸责任的能力的。 福妈，哎呀，福妈，你这个 正能量，正能量， 正 对对， 但没办法，幸福嘛，没办法，就正能量，就我来了，我来了。接下来这几个就更简单了。你看 ，wait 是等待吧？ 等待 ，w a i t， 这我们知道。wait 是什么意思？ 就我使劲的等，不等的话就不行。那就是等待的意思。 哦，那它跟 wait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其实从例句当中就可以感觉到了。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说人们呀正在什么急切的期待着他的最新的小说。Her latest novel is eagerly awaited。 好，大家可以看啊，你前面是 is eagerly awaited， 所以它实际上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这个 wait 这个用法了。 对，它是 be awaited。 对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be waited 这样的表达。你可以说 is waiting for， 它是可以一个主动的。 对， 但你要说是被动的，比如被期待、被等待，只能是 be awaited。 对，大家知道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动词哦 ，await。它是等候的意思哦， 对， 可以说 await somebody something， 可以这么说， 可以 说 he is awaiting 怎么怎么样，他正在等候什么什么什么。 想问一下 ，he is awaiting 的后面接的是什么 ？he is awaiting 可以是名词啊， 对吧 ？awaiting something 啊， 对， 对吧？ 不过我们要用 wait 这个词的时候，通常后面接上介词 for 才可以，对不对？ 哎，要 wait for something， 而这个 await 呢，直接后面接名词了， 是， 你看。不一样吧？ 不一样， 这学到了吧？ 对对，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当你想说我很期待什么，或什么很被期待，用 使劲期待 ，await， 没错，用 await。所以你看，这个一个小的字母它反而代表的是人的情绪，干嘛不用它呢？ 对，好，刚才接下来这个 awake 呢，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了。醒，使劲醒，那就是唤醒。 对，没错，没错。 啊，醒醒啊！ 醒醒！ 醒醒啊，父母！ 哎呀，不行了，我已经死了，不行了啊！节目有开始了吗？开始吧。 醒醒啊！你怎么？ be awake, be awake. 你看那个戏精啊都是这样的是吧，喝了药以后就不省人事了。 对对对。 天，你醒醒。 我就是不醒。 没有，你都、你就已经不省人事了。 要达到这种戏剧冲突的时候呢，咱们两个之间必须要形成一个矛盾。所以你让我醒，我一定就是 对 我才不醒。 你怎么着都没醒。 我都不醒。 对, 对 就是这意思。awake, 唤醒 嗯 或者是醒来的都行。 对。 好，我们来看。 你就想说那个 awake or dead 嘛，对吧？ 嗯，差不多。这个词叫 aware。 aware。 aware, 看、是一个小 a 加上 w-a-r-e, where。 对。如果大家啊看过动画片《狮子王》的话，有一首主题曲叫 be aware。 be aware。 be aware。意思就是这个小心点儿。 注意点儿。 哎，对。这个 w-a-r-e, 现在其实已经不常用这个词根了。已经不常用了。 那人家肯定有自己的意思。 对，但它还是存在有意义的。这个 W-A-R-E 其实也是看的意思。 哦。 和刚才我们的那个 S-P-E-C-T 是一样的。 哦，都是看。 如果啊咱们后面去学词根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有一种这个含义的词根特别多。第一，走这个词根。 多。 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什么 ID, IT, 啊等等，它那个都是走。另外的一个就是看。就你会发现好多好多跟看相关的词根 哦，那大家也不妨总结一下，今儿就学了俩，一个是 SPE SPECT 那个 SPECT ECT, 一个是 WA WARE 这个。 对，因为我们的人类社会呢，它首先就是要走出去，你比如说欧洲的海洋文明，它就是需要往外走，对不对？它小岛那么小，他一定想去出去的，出去就要走，走出去就要去看，所以像走啊出啊看呀、在词根里面占了很多很多的数量。 那这个 aware 呢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哟，别眨眼，使劲盯着看， 使劲盯着看。 对，那你想，不就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吗？尤其指的是 注意到， 哎，注意到，或者说对 觉察到， 对什么东西觉得有危险，然后我得好好的警惕一下， 明白到， 嗯， 意识到了。他就是他的意识当中，他拿住意识注视到了某种东西， 对， 知道吗？ 这个东西尤其有可能是有危险的，有可能是你以前不知道的。 哎，它是一种 knowing or realizing something 啊，突然间你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对吧？突然间你意识到，哇，这不是一个新问题。突然间你很深切的、很痛苦的意识到什么事情？ 对，没错没错。 突然间你发现，你真的不明白这要花多少钱？ 对。或者你觉察到了什么事情？ 你比如说， I don't think people are really aware of just how much it costs. 我认为人们也不太真正的明白或意识到这得花多少钱。 对 ，be aware 就是哇，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很清楚的明白，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记得当时给大家讲这些词的时候，重点是这个单词它的用法，通常是 be aware。of something. 好，记得搭配 be aware of something. 我们在讲单词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词您学会了，甚至把它的前后缀词根都可以分析得很明白，但您不会用，跟没学是一样的。 是，我们再教大家一个啊，说 嗯， 我很清楚的意识到，或者是我很清楚什么事情。你们这个很清楚我怎么说呀？咱们就说 well aware of， 对， 非常 aware of。 对，没错。 哎，说，哎呦，他呀，很清楚这个问题的。 嗯、 他门清。He was well aware of the problem。 明白了，因为 well 是一个小副词，表示就是非常这样 的含义。非常 地。金老师，您记不记得刚才咱们刚讲的还有个词叫做 sound？ Sound， 对。 把这个 well 换成 sound 也是行的。 Oh, he was sound aware of the problem。 对。 哦、oh.。 还有，你比如说 fully。Fully aware of something， 哎，也能表示的是对什么事儿特明白、特清楚这样的。 哎，您看、，well aware 这短语好吧？ 嗯， 他很清楚这个问题。你看都不用清楚怎么说？你说清楚，他不就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吗？ 对， 意识里很知道吗？ 对，没错，没错。 好， 嗯，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小 a 的一个词前缀，你发现哈？ 嗯嗯。 印象很深，一般第一节课印象都挺深的， 都挺深的， 就像那字典上 A 字母打头的，永远是。 然后学完就放弃了， 就学完放弃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首先，它要表示处于某种状态之下。 嗯， 什么状态？ 那就要看后面的词根他想说什么了。 对，有前面的。 那就是 ahead， 有活着的 alive， 有在旁边的 aside， 有在睡觉的 asleep， 有在路上的 away。 对了， 嗯， 同时呢它可以表示一种加强的意思。 对，比如说在甲板上的， 哎，甲板上 就是在船上，在车上啊，叫做 aboard。 对了， 嗯， 还有就是那种加强啊，也是仔细的看， 仔细的看， 看 aspect， 叫 aspect。 嗯， 所以这里的重音你就不能说成 aspect。 对，我们可以用 respect。 嗯，它是 aspect。 对，但是这个，但是它嘛，它是名词啊，所以是 aspect。 它表示的是仔细的看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某种方面， 某种方面。 我建议大家背这个词，就是 from all aspects， 从各个角度去看， 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看。 嗯， 好， 嗯， 然后再有一个等待是 wait， await 呢？ 那就是特别的等待，特别的期待，对不对？ 对，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啊， 嗯， 对不对？ 嗯 ，await 跟那个 waiting for、wait for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它直接接名词了， 它甚至是一个及物动词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 嗯嗯。 好，然后 wait for 呢，就是 wait for something 了。 对，没错没错。好，我们再来看一个词，叫做 awake。 Awake 就是醒，嗯，唤醒。 对， 啊，有同学说老师这个还没有给例句呢， 嗯， 哈哈，可以啊，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句， 啊，一个例句，嗯， She was awake 可以， 她醒着， 她醒着呢，嗯， 对，半醒 awake 就是那种没有睡意的， 嗯， awake 是没有睡意的。 对， 你看 I was still awake when he come to bed。 嗯， 他就寝室，我还没有入睡。 嗯， 就是 still awake， 就是完全是清醒的，没那么睡意， 就是睡不着嘛。比如我喝了咖啡以后了，哎呦，这个咖啡因让我是 keep me awake。 对，它是 not asleep， especially immediately before or after sleeping。 嗯， 就是它指这种醒着的状态呢，尤其是指入睡前或者刚醒时的那种醒着的状态。 对对，没错没错。 对， 嗯，所以这个词还是表示有意识的， yeah， 有意识的，熊醒着啊， 嗯。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wake 说了啊，再有一个是 aware， 嗯， 这个就是意识到了， 对，有意识的，这个搭配一定记住 be aware of， be aware of something， 对 对，嗯， 我补充一下，刚才说那个awake 啊，嗯，大家看有一些这个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可能这个也没有睁眼，也没有说话。但他是清醒的， 他神志是清醒的， 神是清醒的，哎，也可以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对 ，awake， still awake。 哦，嗯，awake 是这样。你比如说，给他动手术的，给他的腿动手术的时候，他一直醒着。 嗯， 哎呦，那这厉害了。 嗯， 腿动手术的时候，他都一直醒着。 有这样子的，就是局部麻醉嘛。 She was awake during the operation on her leg。 嗯 ，She was awake during the operation on her leg。 也就是说他是有意识的， 你看醒着的是有意识的， 嗯，对，咱们这个是朱德同志吧，好像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去做一个眼部手术的时候，为了这个不伤害到自己的这个大脑，就是整个手术是没有用麻药的。 那关羽还刮骨呢， 是不是？ 对， 就很厉害嘛， 厉害，厉害， 嗯，对对对， 不用麻药的都很厉害， 厉害。 嗯， 嗯，其实我也是，我的嘴曾经这样缝针的时候， 嗯， 我爸爸就说不要给他打麻药 哟！ 哎呀，当时把我疼的，就那个针呐，啊，每扎进去哈，拔出来，我是清醒 awake， 我是看到的，疼的我那个腿啊，崩的呀，就是那样。但是我坚持下来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什么不用麻药？ 靠近脑子嘛。 哦。 因为那时候很小。 嗯 嗯。 好， 嗯， 难怪驸马现在越来越软弱了。 还有什么纸老虎啊？不是母老虎是吧？ 对，那纸老虎， 纸，对，我的边 是个纸老虎。好，你看大家，我们今天呢第一节课给大家讲了这个的前缀， 对， 状态和加强。 嗯，这我就今天课很完整，就是说他讲了的两种前缀的含义用法。 好，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呢把这个单词全部都读一遍。 好的， 我来读英文，驸马告诉大家中文的意思。 嗯， 第一个词跟 a。 表示的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Ahead， 在前的 ；Alive， 活的 ；Aside， 那就是在旁边 ；Asleep， 睡着的 ；Away， 离去。 第二个意思表示加强， 没错。 Aboard， 在船上，在车上

run over. Just as long as love's around, here's a true romance. Be aware and take your chance. Tomorrow I won't leave you, but I am here for you tonight. Every single day I want you to know my love is true. So baby, let me show you what to do. Just a little bit more lov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passion. This is how it should begin. Skin on skin, just a little getting close, just a little more affection, 'cause I don't think it's the same. Skin on skin, don't you know that here we'll soon be gone when the leaves are falling. Maybe we could fall apart, and there may come a time when you will forget my love is true. So baby, let me show you what to do. Just a little bit more love, bit more passion. This is how it should begin. Skin on skin, just a little getting close, just a little more affection, 'cause I don't think it's a sin. Skin on skin, don't you know? life all for you, 'cause you are my dream. sky is falling, I'll be standing right next to you. Begin to show. wish I knew that it would be this hard to be alone. Please come home. Yet to come. So please come back.